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松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 上次讲到，古墓深处传来一阵惊栗的笑声，我咁先至发现，原本俾我咁样水到嘅肥仔唔见咗。原来呢条友响我嘅注意力俾嗰条黑鲤吸引住嘅时候，竟然偷偷咁鼠入去墓里边。我觉得好奇啦，点解已经揾到条鲤啦，肥仔仲系咁冷笑呢？唔通肥仔已经唔系肥仔？巫医里头嘅厉鬼通过呢一条脷附张肥仔嘅身上，就是为咗要我哋带佢入嚟黄墓嘅地宫。杨雪莉对我讲啦， 弊肥仔嘅口里边仲有嘢，呢条脷跌咗入水里头，如果揾唔到，恐怕再过多阵就冇得掹啦。 我对杨雪莉讲啦，只要唔系鬼上身就好办啦。嗱，我哋仲系分头行事，我去前边追佢，你尽快响水里头捞翻嗰条脷出嚟，然后入地宫汇合啦。杨雪莉岌头应承。由于两支冲锋枪都放咗防水背包里边，一时系攞唔出嚟，于是佢就将佢自己支六四式手枪俾咗我。我接过支枪，沿住墓道跟住啲笑声起步追咗过去啦。一边走一边响心里头啊猛咁闹肥仔啊，呢个衰仔啊贪咩小便宜啊，阿家阵就好啦，濑晒嘢啦，都唔知佢嘴里边仲有啲乜嘢。今次出事，轻则啊冇咗条脷，下半世啊变咗个哑佬，重则系连条命仔都要留响献王墓里头啊。为咗追到前边个肥仔，我都唔理前边墓道有冇机关埋伏啦，举起个手电筒，在齐腰深的水里头搏命地向前走。这条墓道没有岔口，先是一段石阶，然后是很阔的石台。巨大的石台上面放着几十个铜人铜马和铜车。我刚刚行到石台，就隐隐觉得有点不妥了。这些青灰色的铜人铜车有点异乎寻常。不过又唔同天宫正殿里头嘅诡异铜人喎。呢一啲铜人铜车铜马，虽然系中规中矩，但眼系好似少咗啲乜咁嘅。正喺度睇紧，就听见女婴嘅尖笑声响铜车后边传咗过嚟。唯有暂时唔去理啲铜人铜马先，继续向前追过去。只见铜车后边，并不是我预先预计的地宫大门，而是一个用青石砌成的石坡。坡下面是一个漆黑的洞口，洞两边各有一个坑土包。我之前从来未听过这个世间上有在地宫里头起封土堆的，一时都看不明是什么名堂。刚才就在这附近传来的笑声，但突然中断了。附近的环境非常复杂，有好多唔知系用嚟做咩嘅嘢。我只好放慢脚步，举起个手电筒，一步一步咁慢慢揾。地面上有好多古代男人嘅干尸，睇起身摆得杂乱无章，最少都有百几具。呢啲干尸咧，都系被割咗耳鼻，挖咗双眼。虽然系睇唔见口里边嘅情况，但估计佢哋条脷都系被割咗㗎喇，然后再鉴生咁俾嗰啲滚蜡倒落身度。响饱尝酷刑之后蜡成而家咁嘅样。我睇到触目惊心，捉住枪嘅手就捻得更加实啦。前面除咗左右坡道嘅黑洞，冇其他嘅路啦。肥仔应该就响地面啲干尸里头。呢度黑麻麻咁，我怕睇漏咗眼啦。只好细细声咁嗌啦， 黄司令，你向边啊？咪匿埋啦，即刻同我躝出嚟！ 我连续嗌咗两声，都冇人应。我拧翻转头望咗下墓道嘅入口，嗰度依然系黑麻麻嘅，可能杨雪莉 仲喺水里头揾緊条脷。虽然明知古墓里头啊，淨係得我哋三个生人，但係唔知点解总係觉得心惊肉跳，好似阴森嘅地宫里头剩返我自己一个人咁。冇辦法啦，我只好继续开声嗌隻死肥仔啦。 王司令，你即管放心啦，组织上对失足青年采取嘅政策一直以嚟都係宽大处理嘅。只要你行返出嚟，我哋一定对你之前做嘅嘢既往不咎就係啦。 我正喺度宣传党嘅政策，突然听见脚边有一阵好轻嘅嘶嘶沙沙嘅声。我即刻用电筒向下面照啦。只见肥仔背住我趴喺角落头嘅干尸堆里面，唔知做緊啲乜嘢。对电筒光完全都冇察觉。我唔敢惊动佢，念手念脚咁兜到佢嘅前面。咁样先至睇清楚啊。原来肥仔正揽住佢纳尸喺度咬緊。我心里头急到死啦，飞起一脚将佢踢到瞓咗喺度。我跟住一扑骑喺肥仔个肚度，捻住佢条颈就讲啦。你条友系咪真系鬼上身啊？你咬死人嚟做乜嘢？你唔怕中尸毒啊你？肥仔俾我撳住，面上全部都系惊慌失措嘅表情。一隻手就紧紧咁撳住自己把口，另一隻手呢系咁乱咁舞。我用脚踩住佢两隻手，用尽全身嘅力掹开肥仔嘅口。佢嘅口度即刻就发出一阵阴森嘅笑声。我咬住手电筒照住佢把口，即刻睇得清清楚楚啦。我终于明白啦，同头先杨雪莉估计嘅完全相同。肥仔口里面确实系有嘢。佢条脷度生咗个女人头啊。确切嚟讲系个肉瘤状嘅嘢。黄琴琴咁，唔算大，得手指公咁大。唔认真睇呢，仲以为系一层厚厚嘅脷胎。不过呢嚿嘢五官轮廓齐全，好似系个后生女眯埋眼瞓觉咁嘅样。呢个肉瘤虽然好似喺度瞓緊，但系嗰把所谓嘅口啊，却喺度不停咁抹下抹下，发出一阵阵冷笑。我心諗原嚟系你把口喺度笑。唔知系肥仔点样惹到呢个恶毒嘅光头。呢一把口好似系对人肉情有独钟。入咗墓道之后，肥仔就已经控制唔住佢啦。佢为咗避免咬我同杨出嚟，所以佢先至跑咗入嚟喺度咬啲干尸。正响呢个时候，杨雪莉都赶到嚟啦。佢用潜水探灯响水下面揾，揾咗一阵，终于揾到嗰半条黑脷。执起身之后，即刻就追咗过嚟。见到呢个诡异无比嘅情景，都吓到唔识出声，即刻将条已经半石化咗嘅脷放响一块干燥嘅石板上边，倒咗啲固体燃料上去，用打火机点着咗。闪婆条脷一着火，即刻冒出一阵夹杂住恶臭嘅烟雾，唔使几耐，成条脷烧成咗灰。我都同时对肥仔讲啦：你条友咪喐下，将条脷伸直，我帮你挑甩佢。我将把俄式散兵刀喺火度弹咗下，叫杨雪莉揿实肥仔个头。我用两只手捻实佢条脷，用散兵刀一勾一挑嗰个人头型嘅肉瘤。即刻成嚿血淋淋嘅嘢俾我挑咗出嚟。里面好似仲有条骨咁，觉得非常咁核突啦，都费事睇咁多啦，顺手将把刀伸咗入火里头，等佢同条脷一齐化为灰烬。肥仔虽然讲唔到嘢，但係呢心水都仲好清嘅，知道我哋做緊嘅嘢都係为咗救佢。任口里面嘅血流到叭叭声，夹硬就擘开个嘴，声都唔声下。等佢条脷度嘅肉瘤一挑咗落嚟，就即刻嗌到汤猪咁声。虽然条脷呢就损咗一大弹，但终于可以讲返嘢啦。杨雪莉喺我袋度攞咗支好似牙膏咁嘅弹性蛋白止血胶出嚟，同肥仔条脷止血。肥仔条脷虽然被散兵刀 挑咗个唔细嘅窿，短时间讲嘢咧可能会捋捋你，但总算系执翻条命，又冇断手断脚，算系不幸中嘅万幸啦。我咁先至松一啖气。我哋依家已经筋疲力尽，冇心机去调查地宫石门响边啊，又唔想喺干尸附近逗留咁耐，只好啊退翻去放同车同马嘅石台上面休息，唞阵再讲啦。杨处理对肥仔讲啦：， 你擘开把口，伸条脷出嚟一阵先，等伤口干咗，先至好合翻埋个嘴啊！如果唔系啊，伤口一掂水就会发炎噶啦。 我攞咗支烟出嚟点着咗，出力咁索咗几啖，又炸加衣递俾肥仔。杨处理即刻话唔好，我笑住对肥仔讲啦：，啊，首长啊，使唔使点翻支烟下惊呢？今次呢，你真係要吸收教训啦，名副其实係血的教训啦。计我话呢，就係、是、你抵死，边个叫你学埋啲收买佬咁啊，乜都啱先至得㗎。肥仔嘴嘅伤唔算好重，啲弹性胶质蛋白又好有效。过咗阵伤口就慢慢埋口啦。肥仔用水晾咗下嘴边嘅鲜血，指天笃地咁话：以后都唔敢啦，以后淨係攞最值钱嘅嘢就算啦。我对肥仔讲啦：你啲咁嘅習慣如果改到呢，我个胡字係倒转嚟写。我哋呢都唔使你写书面检讨啦，淨係希望你第日呢得闲嗰阵抽啲时间出嚟，认真咁检讨下自己错误嘅思想根源，对照下当前国内外嘅大好形势，表明自己改正错误嘅决心，而且呢攞啲实际行动出嚟。我笑完肥仔一轮，突然间就諗返起啲嘢，即刻拉长块面就问肥仔啦。嗱，目前组织上对你呢仲系持有怀疑嘅态度。你条脷嘅光头系就系掹走咗啦。但你嘅思想意识形态究竟有冇受影响呢？咁就话唔埋㗎啦。边个都唔够胆担保你系唔系以前嗰个你，讲唔定啊，你已经系变咗潜入我哋纯洁队伍内部嘅特务啦。肥仔大嗌冤枉啦，捋捋嚟咁讲： 系胡司令啊，如果连你都唔信我呢，我都唔想做人啊，干脆一头撞死佢算罢啦。唔信你可以考验下我啊，你话啦，要上刀山我就上刀山，你话落油锅我就落油锅，只要你噏得出嘅，我即刻按你意思去做。一唔系等阵开棺攞献王啲名器嘅时候，你话摸得就摸得，你话咪喐我就立正企定，咁得啦啩？ 我连随将肥仔嘅口揿住，得啦得啦，你收下把口啦，你嘅问题呢我哋就算係有个结论啦。以后呢只要你戴罪立功就得啦。但係呢有件嘢你要讲清楚先得。你究竟係点样黐咗嗰样嘢上身㗎？肥仔解释讲啦。 係其实呢当时呢我就只係隐瞒咗一件事。唔啱唔啱，唔係隐瞒呢，係唔得闲讲咋。而且呢我考虑到最近我哋嘅花费真係比较大。洗脚唔抹脚呢咁迟早都揈晒啲钱㗎嘛。好啦好啦，我讲啲有用㗎啦。我擒咗上条梁度去烧吊响墙角嗰套衫啦。开始呢都比好似人头咁嘅人皮头套係抛窒咗㗎啦。但係呢我一諗到董全帅黄继光嗰啲英雄，我就唔再考虑个人嘅安危啦。递高手扯咗个头套落嚟，想点着佢先，然之后再抛过去烧件衫。点知一扯呢，头套里面就跌咗嚿石落嚟。我接住一睇，又黑又滑，似系玉噃。我见嗰个大金牙嘅衰公呢都是先用鼻索下，跟住用条脷再舔下。 哇，点知呢，真係苦过黄连啊。我就估啦，可能就唔系玉啦，以为呢系嚿屎坑石。但系我又諗喎，喺潘家园里头啊，好多人都系卖流嘢㗎啦。呢嚿咁嘅黑石呢，八成都可以冒充黑玉卖返个好价钱。咁咪顺手塞咗八宝囊里头啦。再后嚟呢，连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呢一件事啦。响栈道上落嚟嘅时候呢，突然觉得条脷行到唔得点。等入到墓道呢，就已经讲唔到嘢啦。一定呢要揞住自己把嘴。如果唔系呢，佢自己就会笑啊。吓到我都唔知点算好啦。而且呢就好想食人肉，自己都控制唔到自己。杨处理听到呢度就插口讲啦。 我諗我哋嘅推测完全正確。肥仔確实系中咗蚀降或者系蚀蛊之类嘅田南邪术。殿顶吊住嘅嗰啲衫，主人百分百就系六足火顶里头嘅尸体。佢哋都系异人嘅首脑，搞到咁嘅收场，实在太可悲啦。燕王墓到处都有咁多古怪诡异嘅嘢。燕王临死前一定系准备咗个庞大嘅仪式，但系都仲未完成就死咗啦。 我对杨雪莉同肥仔讲啦，呢啲巫蛊邪术呢，虽然就好诡异，但仲系算系有迹可寻。我睇黄墓里头唔寻常嘅嘢仲有好多啊。天宫里头嘅同兽同人就唔知系用嚟做乜嘅。我成日都觉得好似系响边度见过嘅，但系点样都谂唔翻起身。另外呢，你睇下呢度嘅铜车铜马，仲有嗰边土丘旁边嘅干尸，即使全部都系殉葬嘅奴隶啊，都唔使用咁残忍嘅方法嚟整死佢哋噶。呢度边度系黄墓啊？分明就系个刑场。